继去年11月底北京部分银行主动开始执行认房又认贷的政策之后，近日北京地区的房地产中介称，北京将会执行新的个人住房贷款的业务要求，具体的内容包括房贷利率不得低于基准利率的9折，自2月8日起网签生效的二套房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25年，比原来最长30年缩短了5年，但目前的细则尚未出台。根据北京地铁称，近日开展针对乞讨卖艺的专项整治行动。据悉，近日在地铁内乞讨的儿童超过30%都来自甘肃，由家长的带领下，在寒假有组织的进行乞讨，已经是职业乞讨团体。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公布了一项意见，要求进一步破除以药补医的机制，门诊患者可以自主的选择在医疗机构或者是在零售药店进行购药，医疗机构不得限制门诊患者凭处方到零售药店进行购药。 已经不会难过，没有什么好难过。 的爱掉进了黑洞，错过的梦是一成全，我没了你才有出口。

每个人的青春里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周杰伦，而每个人的爱情里也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私人记忆的爱情旋律。周杰伦的彩虹，简单的吉他弹唱，甚至有一种特别质朴的民谣风，简单的旋律也是流露出简单的情绪，我想这也就是所有人初恋的样子吧。听这首歌的时候，你会觉得没有理由不爱上他，爱上这种纯白的校园爱情。其实周杰伦可以写出最复杂的音乐，但是他却把最简单的旋律留给了这样一首歌，这也是他留给自己青春的一首歌。而这首彩虹呢，也是28岁时候的周杰伦写给18岁时候的自己。值得庆幸的是，如今已经38岁的他依然保留着一颗赤子之心。一起来听周杰伦彩虹。 是我现在正服下的毒药，看不见你的笑，我怎么睡得着？你的声音这么近，我却抱不到。没有地球，太阳还是会绕。没有理由，我也难自己走。你要离开，我知道很简单。你说依赖是我们的阻碍，就算放开，但能不能别没收我的爱，当作我最后才明白。渐渐重叠的片刻，

九六九老板说，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。出过书，做过品牌代言，上过时尚杂志的封面，花甲之年依然登上珠峰，后来又游学欧美。他一手创办了中国房地产的龙头企业，最终却放手了彻底。他是媒体追逐的焦点，也是万科的精神领袖，他就是王石。九点九六九老板说，我是周周。即使外界对于王石的行为褒贬不一，但是他所说的一些话依然值得学习和品味。今天和周周一起走进史上最潇洒的房地产商王石的精神世界。在了解王石的个人经历时，他所说的这样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。他说，一个企业在创办之初跟谁一起玩，玩过之后哪些人可以继续跟你在一起，这是一个选人的过程，无疑也是给自己一个很大的挑战。很多人的失败，很多事情无法再继续走下去，其中的原因都在人的本身上。跟什么样的人一起做事是最关键的事情，所以我们要和懂得规则的人在一起。所谓的规则，我想是王石为人处事之道。而他说的这样一番话也让我突然警醒，所谓的规则在现代社会变成了一个很少被提及的词语，但是每当提及的时候又让人觉得十分的严肃。我听说过这样一句非常耐人寻思的话，现代的人也渐渐活出了这样一种趋势，有文化但是没有规则。而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无视规则的场景似乎处处可见。比如说，看到男人在禁烟的场所烟雾缭绕，看到一些女人在公共场合高声喧哗，看到一些孩子在餐厅里肆意的吵闹，缺失礼貌，失去敬意，不懂尊重，无视规则，这些都让规矩变得尤为重要，同时也让规则成为了与人与社会的相处之道。而在王石的一番话中，我们也同样感受到了规则的重要性。他说，因为有人就有江湖，有一个人就能带动一个人，就变成了微信时代的一种社会。在这种社会形态下，尤其是在创业的过程中，懂得规则尤为的重要。除了眼界、格局、能力和胸怀以外，在每个人和别人交往和交集的动作中，真正的管理核心是什么，真正的行为准则又是什么，都应该发自内心的把这些规则界定清楚。在王石的理念中，无论是和社会相处还是和合伙人相处，第一个前提就是规则至上。我想这也是诚信和合作的开始。感谢收听本期九六九老板说，我们下期再见喽。

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酷爱素描的西安大爷李福昌，为了帮助85岁患病的母亲转移注意力、忘记病痛，竟然为他画了200多幅素描，记录下了老母亲生活的点滴。去年10月，母亲离世了，这些素描也就成为了李福昌对于他最生动的想念。200多幅速写也留住了母亲生前的细节，莫等子欲养而亲不待，记得生活中再忙也要多陪一陪父母。 窗子外面

有时候，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，相聚离开都有时候，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。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的分手，能让风景都看透，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上流。 的风筝，难以把握接的人，就像一根线，感情有多安稳，暧昧的关系，移动的天空，我眼睛好困，感谢一阵风，让我有理由去等，等那么一刻吗？风筝随我飞腾。有没有可能缠着我脚心，不把它想象？我好怕任性难测，飞呀飞，心爱的风筝，无论忽近飘呀飘，不断折腾。我的心情变呀变，飘了又一阵，感情死了又生。

随风而过，不再为谁。